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三章，骑士公共汽车，第六集。 骑士公共汽车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地行驶着，冲散了灌木和垃圾桶、电话亭和树木。哈利躺在羽毛床垫上，心烦意乱，忧虑重重。过了一会儿，斯坦想起哈利付了热巧克力的钱，可是汽车突然从安格尔西岛跳到了阿伯丁。斯坦把巧克力都撒在了哈利的枕头上。那些穿着陈衣和便鞋的巫师一个个从上层走了下来，离开了汽车。他们似乎都巴不得赶紧下车。最后，车上只剩下了哈利一名乘客。 好了，那位。 斯坦拍了拍手，说： 去伦敦什么地方？ 对角巷。 哈利说。 好嘞。 斯坦说。 抓紧了。走。 砰。他们闪电般的驶过查令十字街。哈利坐起身子，注视着窗外那些楼房和长椅全部挤到一边，给骑士公共汽车让路。天空有点放亮了，他可以找个地方躲两个小时，等古林阁一开门就进去，然后就出发。去哪儿呢？他不知道。厄恩重重地一踩刹车，骑士公共汽车停在了一家破破烂烂的小酒吧门前，破釜酒吧。它的后面就是通往对角巷的神秘入口。 谢谢。 哈利对厄恩说。他跳下台阶，帮着斯坦把他的箱子和海德威的鸟笼搬到人行道上。 好了， 哈利说。 再见了。 但是斯坦没有理会哈利，他仍然站在车门处，瞪大眼睛看着破釜酒吧的阴暗入口。 原来你在这里呢，哈利。 一个声音说。哈利还没来得及转身，就感到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。与此同时，斯坦喊道： 天哪，厄恩，快来快来。 哈利抬头朝他肩膀上那只手的主人望去，顿时感到一桶冰水倒进了他肚子里。他正好撞上了魔法部部长康奈利·弗吉本人。斯坦一步跳到人行道上，站在他们身边。 你管那位叫什么，部长？ 他兴奋地问。弗吉是个小矮胖子，穿着一件长长的条纹斗篷，看上去又冷又累。 哪位？ 他皱起眉头说。 这是哈利波特。 我就知道。 斯坦欢喜地叫了起来。 厄恩，你猜那位是谁？厄恩，是哈利波特。我看见了他的伤疤。 是的。 弗吉不耐烦地说。 我很高兴骑士公共汽车把哈利捎来了。但是现在我和他需要进破釜酒吧。 弗吉搭在哈利肩膀上的那只手加大了力度。哈利发现自己被推着进了酒吧。酒吧后面的门里闪出一个驼背的身影，手里提着一盏灯。正是那位消瘦干瘪、牙齿掉光的酒吧老板汤姆。 您找到他了，部长。 汤姆说。 你需要点什么？啤酒、白兰地？ 就来一壶茶吧。 弗吉说，仍然抓住哈利不放。身后传来响亮的摩擦声和粗重的喘息声，斯坦和厄恩抬着哈利的箱子和海德威的鸟笼出现了，一边兴奋地东张西望着。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你是谁呢？那位。 斯坦笑嘻嘻地对哈利说。厄恩那张猫头鹰般的脸饶有兴趣地从斯坦肩膀上探了出来。 请来一个单间，汤姆。 弗吉毫不客气地说。 再见。 哈利无奈地对斯坦和厄恩说。这时汤姆领着弗吉朝吧台旁的通道走去。 再见，那位。 斯坦喊道。弗吉推着哈利， 跟随汤姆的提灯走过狭窄的通道，进了一个小单间。汤姆打了个响指，炉栅里腾地冒起了火焰，他鞠着躬退出了房间。 唉，坐下吧，哈利。 弗吉指着火炉旁的一把椅子说。哈利坐了下来，尽管有火烘烤着，他还是感到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弗吉脱掉条纹斗篷扔到一边，把深绿色的西服裤子往上提了提，坐在了哈利对面。 哈利，我是魔法部部长康奈利·弗吉。 哈利当然知道他是谁，他见过弗吉一次，但当时他穿着父亲的那件隐形衣，弗吉并不知道。酒吧老板汤姆又出现了，他在衬衫式长睡衣外面系了一条围裙，手里端着一个托盘，上面放着茶和烤面饼。他把托盘放在弗吉和哈利中间，便离开单间，关上了房门。 哎，哈利。 弗吉一边倒茶一边说道， 实话跟你说吧，你真是把我们弄得手忙脚乱呢，竟然那样从你姨妈姨父家里逃了出来。我本来以为不过你现在安全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 弗吉拿了一块烤面饼，往上面抹了点黄油，然后把盘子推给了哈利。 吃吧，哈利，你看上去都快垮了。不过我们已经把吹胀玛姬德斯里小姐的不幸事件给摆平了，我想你听了肯定会高兴的。几个小时前，偶发事件逆转部的两位成员被派到女真路，德斯里小姐已被放了气，她的记忆也被修改了，她对这件事一点印象也没有了。就是这样，没捅出什么大娄子。 弗吉从茶杯边上朝哈利微笑着，像是一位叔叔在端详他最喜欢的侄子。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张嘴想说话，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便又把嘴巴闭上了。 你是在担心你姨妈姨父的反应吧？ 弗吉说。 不能否认，他们确实气到了极点，哈利。但他们还是准备明年让你回去过暑假，只要你能在霍格沃茨过圣诞节和复活节。 哈利这才说得出话来。 我一向是在霍格沃茨过圣诞节和复活节的， 他说。 而且我再也不想回女真路了。 好了好了，我相信等你平静下来就不会这么想了。 弗吉用担忧的口吻说。 他们毕竟是你的亲人嘛，我敢肯定你们实际上还是喜欢对方的，在内心最深处。 哈利根本就没想去纠正弗吉的话，他仍然等着听他们打算怎么发落他。 现在剩下来的， 弗吉说着又拿了第二块烤面饼给自己，抹上黄油。 就是要决定你在哪里度过暑假最后的这三个星期了。我建议你在破釜酒吧这里租一间房子。 等等， 哈利突然问道。 怎么惩罚我呢？ 弗吉眨了眨眼睛。 惩罚？我犯了法， 哈利说。 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。 哦，亲爱的孩子，我们不会为这样一件小事惩罚你的。 弗吉不耐烦地挥着他的烤面饼，大声说道。 这是一起意外事故，我们不会因为谁吹胀了姑妈就把他送进阿兹卡班的。 这可跟哈利过去跟魔法部打交道的情形大不一样。 去年 就因为一个家养小精灵在我姨父家打烂了一块布丁，我就收到了正式警告。 哈利皱起眉头说， 魔法部说如果那里再有人使用魔法，就把我从霍格沃茨开除。 不知是不是哈利的眼睛看错了，福吉突然显得很尴尬。 情况是在变化的嘛，哈利。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目前的情况下，不用说，你肯定不愿意被开除吧？ 当然不愿意， 哈利说。 就是嘛，那你还纠缠这件事儿干什么？ 福吉轻快地笑着说：“ 好了，吃一块烤甜饼吧，哈利。我去看看汤姆有没有房间可以给你住。” 福吉大步走出了单间，哈利盯着他的背影。这事儿真是蹊跷。福吉既然不想惩罚他的所作所为，为什么还要在破釜酒吧等他呢？哈利再仔细一想，魔法部部长本人亲自处理未成年巫师滥用魔法的事，这本身就很反常，不是吗？福吉和酒吧老板汤姆一起回来了。 11号房间空着，哈利。 福吉说。 我想你会住得很舒服的。只有一点，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。我不希望你擅自跑到伦敦的麻瓜世界去，明白吗？别离开对角巷，每天晚上天黑之前必须回到这里。你肯定能理解，汤姆会替我看住你的。 好的， 哈利慢吞吞地说。 可是为什么？ 我们不想再把你给丢了，不是吗？ 福吉开怀大笑着说。 不，我是说，我们最好知道你在哪儿。 福吉大声清了清喉咙，拿起他的条纹斗篷。 好了，我得走了，还有一大堆事要做呢。 布莱克有下落吗？ 哈利问。福吉的手指在斗篷的银扣子上划了一下。 你说什么？你也听说了。没有，还没有消息。但这只是早晚的问题。阿兹卡班的看守从来都不是吃干饭的。而且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这么恼火。 福吉微微打了个寒颤。 好了，再见吧。 他伸出一只手，哈利握了握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。 部长，我可以求你一件事吗？ 当然。 福吉笑着说。 霍格沃茨3年级的学生可以去霍格莫德村，可是我姨妈和姨父没有在许可表上签字。你是不是能帮我签一下呢？ 福吉显得很不自然。他说。 不行。很抱歉，哈利。我不是你的家长或监护人。 但你是魔法部部长啊。 哈利急切地说。 如果你批准了。 不。很抱歉，哈利。规矩就是规矩。 福吉一口拒绝了。 也许你明年就能去霍格莫德村了。实际上我认为你最好别去。是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祝你在这里住得愉快，哈利。 福吉最后又笑了笑，跟哈利握握手离开了房间。这时汤姆走上前，笑眯眯地看着哈利。 请跟我来，波特先生。 他说。 我已经把你的东西搬上去了。 哈利跟着汤姆走上一道漂亮的木头楼梯，来到一扇门前。门上贴着黄铜数字11号。汤姆开了锁，替哈利把门打开了。 里面是一张看上去非常舒适的床，几件锃光瓦亮的橡木家具，壁炉里燃着一盆噼啪作响令人喜悦的旺火，而在那衣柜顶上， 海德威， 哈利激动地喊。雪白的猫头鹰敲了敲他的喙，忽扇着翅膀飞到哈利手臂上。 嗯，你这只猫头鹰可真聪明。 汤姆轻声笑着说， 你刚来五分钟他就到了。巴特先生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尽管提啊。 他又鞠了一躬离开了。哈利在床上坐了很长时间，心不在焉地抚摸着海德威的羽毛。窗外天色迅速变化，从天鹅绒般的深蓝色变成阴冷的灰色，再慢慢变成夹着道道金光的粉红色。哈利简直不敢相信，就在几个小时前他离开了女贞路，而且没有被开除，面前是三个星期彻底摆脱德斯里一家的日子。 这个晚上真是太古怪了，海德威。 他打了个哈欠，他连眼镜都没有摘，一头倒在枕头上，进入了梦乡。